年画上的牧童。小山家里有张年画，年画上画着一个小牧童，小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子。晚上，小牧童噌的一下从牛背上跳下来，吹笛子给小山听，呜哩呜哩，好听极了。邻居的小朋友听到了，都跑来了。小牧童吹笛子，大伙儿围着他跳舞，玩得很高兴。邻居的小朋友一齐说：“小牧童，你教我们吹笛子好吗？”小牧童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小栓不高兴了，他说：“小牧童是我的，我的年画上的，为什么让他教你们吹笛子呀？”说完话，就把邻居的小朋友都赶跑了。小栓正想叫小牧童教他吹笛子，可是回头一看，咦，小牧童不见了。原来，小牧童又跳到年画上去了。瞧他绷着脸，一定是生气了。小栓也生气了，把年画反过来钉在墙上，说：“小牧童，你不肯教我吹笛子，我就把你关起来。”第二天，小山又想找小牧童玩，他把年画拿下来，哎呀，年画上的小牧童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头老牛。老牛忽然开口说话了：“小山，小山，你是个小气鬼，光想到自己，小牧童不跟你好了，他就跑了， 那怎么办呢？我上哪儿去找他呀？” 小栓心里又难过又着急。老牛说：“ 你骑到我的背上来，我带你去找。” 老牛一跳，从年画上跳下来，小栓一跳，跳到牛背上去，一起去找小牧童。他们找到小牧童了，小栓连忙对小牧童说：“ 我把邻居赶跑，做得很不对，下次再不这样了。” 小牧童听小栓这么一说，就高兴起来了，和小栓一起骑在牛背上回到家里。小栓跑东家，走西家，把邻居的小朋友都请了来。小牧童吹起笛子，大伙儿一起唱着歌。后来，他们都学会了吹笛子，吹得很好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